功夫是力量的源泉，不用怕黑暗笼罩蓝天，美丽的彩虹会依旧出现。功夫女侠神情如电，武艺高超大步冲向前。功夫女侠不畏艰险，拥有爱守护着美好明天。出现功夫女侠神情如电，武艺高超大步冲向前。功夫女侠不畏艰险，拥有爱守护着美好明天。功夫女侠神情如电，武艺高超大步冲向前。功夫女侠不畏艰险，用真意守护着每个微笑。 神情如烟，武艺高超大步冲向前。